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34集。木生望他一眼，沉默了半晌才开口，眸中神色委屈。 太苦了。 他没话反驳，想想刚才的味道，这药确实难以下咽，只好默然再喂，一脑门的汗又被风晾干了。一碗药喝完，足足用了三刻钟，他等得没了脾气，收了碗，活像打完一场仗，揉揉酸痛的手腕，这才想起来什么。哎，对了，我的手摇柄。木生闻言从左腕上卸下他的那只收腰柄，抬头一看却怔住了。他手握成拳，露出纤细皓腕伸到他眼前。他下意识的动作竟然不是伸手去接，而是要他戴。他踌躇许久，目光不住地被他的手腕吸引。腕侧的骨节微微凸起，皮肤光滑细腻，微微透出一点青色血管，向上的整个小臂都是白皙柔软，隐在挽起的孔雀蓝袖口深处。他踌躇了半晌，还是没忍住，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腕。妙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被他抓住了手，随即感觉到他的指腹贴着他的手腕来回摩挲了几下，弄得他手上发痒，心头也仿佛有只爪子在挠。那感觉简直就像小孩子抓住了新玩具，爱不释手。他脑海里蹦出这四个字的刹那，浑身一个机灵，怎么能产生这么荒谬的错觉呢？木生也猛地撤回手去，目光似乎无处安放。林妙妙还懵懂地伸着手， 刚才是…… 他手里捏着收腰柄，睫毛抖动，语气却很平稳。 没什么，怕套不上，量量尺寸。 随即拉过他的手腕，飞速套了上去，没再看他一眼。林妙妙心里一虚，捧了捧自己的脸颊，又比比手腕，嘴里嘟囔： 我最近是胖了些，但也不至于到套不上的程度吧。 他顿了顿，戳他： 那你上一次怎么没量啊？ 他停顿一秒，骤然拉开被子躺了下去，翻身朝着帐子里远远地躲开他。 你回去吧。 啊？ 你走吧，我要睡了。 另一边，石娘子纤细漂亮的食指执着茶壶，颜色澄清的茶水拉成一线倒进木瑶的茶杯。 啊，多谢。 木瑶望着他姣好的侧脸，顿了片刻，语气柔软下来。 先前是我猜测不实，对你多有误解，抱歉。 桌上摆着四道小茶点，精巧细致，都是当家主母亲手制作，亲自摆盘。她作为李夫人，持家井井有条，无可挑剔。石娘子浓密的睫毛像忽闪忽闪的小扇子，低而甜润地笑道： 我还是第一次听闻捉妖人向妖物道歉。 木瑶神色认真而诚恳： 我木家有家训，斩妖只为未到，保百姓安定，绝不无故滥杀。 石娘子颔首，语气温柔： 捉妖世家墓室光风霁月，我略有耳闻。 柳福一也道： 我也欠你一个道歉，对不住。 谎言终归是谎言，总要有戳破的一天。我本是妖，藏得再好也会露出马脚，怎么能怪到你们呢？一切尘埃落定，反倒安心了。 他将盘子里装饰的薄荷叶片耐心地摆好，许久才低眉道： 只是我有一个疑惑，藏在心中许久了。 柳福一和木瑶对视一眼： 不妨说说看。 石娘子抬着那张倾国倾城的脸： 我等妖族化人， 四肢俱全便已觉得是平生所幸，对于外貌从不刻意追求。但对于人来说，皮囊究竟意味着什么？ 这一句话把两个人都问住了。楚楚夭折那一夜，他戴着兜帽，抱着孩子上街求医，只露半张脸，三更半夜里半数医馆都能为他灯火通明，人们与他搭话大都轻声细语，毕恭毕敬，唯恐惊着了天上人。身上没带银钱，也有人一大把垫付。可自从套上鲤鱼精的壳子回到李府以后，世界瞬间变了个样子。街上的孩童见他啼哭，妇女见他窃窃私语，男人们避他不及，眉眼中闪烁奇异的厌恶。他去抓过几次药，同样的医馆，同样的伙计，却是冷言冷语，爱搭不理。李府内外，他走过之处，处处是角落里窃窃查查的笑声。下人们好奇又畏惧地打量他，当面说话时毕恭毕敬，背地里却从不与他亲近。翻天覆地的变化中，他的生活圈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待他如常，如寒冬中的火焰，李准就是其中之一。 开始我不懂，后来见也明白了。人类的世界还是那个样子，只是我的脸变了。 他抚摸着自己娇媚的耳垂，目光茫然，语气中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讽刺。 人有时候很奇怪，似乎不美丽的人不配得到爱，太美丽的人也不配得到爱。我竟搞不懂他们要的究竟是什么。 慕瑶觉得他似乎话中有话。 美丽怎么会是罪过？难道你从前……哦，不，不是我。你难道不知道吴方镇的那一位吗？我狐族少女，自小便被父母族人耳提面命，这位便是反面例子。阿妈阿爸曾经对我说，皮囊太美丽是不祥，故而我即便化人也总是担惊受怕，战战兢兢。 吴方镇？柳福一茫然了片刻，目光一凛。你是说麒麟山？灵秋就在麒麟山下一隅，匪氏狐族知道他，想想也说得过去。 现在谁还记得麒麟山？ 石娘子目光悠悠地望着他， 活成个笑话，大抵如此。世人只知吴方镇，不识麒麟山。 他似乎感同身受，许久才长叹一声， 唉，美丽岂是不祥，不过是爱错了人罢了。 慕瑶听了良久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喉头发紧。 你见过他？ 石娘子点点头， 儿时有幸见过的，那时他还没有走出麒麟山，同样是天生地长的妖，却比幻妖强了太多，后来便无缘见面，只是在妖族姐妹那里有所耳闻。时至今日，吴方镇那位想必早已失控了。 慕瑶脸色苍白，不经意间捏紧了手上捉妖柄。 他在哪里？你们若是想找他，便去吴方镇等吧，那是他缘起之处，也是他梦断之所，他纵然跑到天涯海角，终究还是会回到那里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